锵三人行，扎姐，哎，做这个节目啊，不是挺好，都是你们的。然后我到了这个朋友圈子里，一个个都说，你比如说我北那女博士看说，哎，你在锵锵三人行里说女博士嫁不出去吗？我说不是我说的呀， 哪里说过？ 不是你说，不是他们很多，因为我。是那天阔太太碰见我，最近我也比较喜欢亲亲阔太太嘛，阔太太碰见我跟我说，哎，他晚上听你在三人行节目里说色戒里头梁朝伟不是真干呢，我说那是那个香港那个导演林毅华说的， 而且你们也没说是真干，只是怀疑，对不对？ 林毅华说办电影院的是没看出来了，说是俩人呐、啊。是真的，后来我在一个这个专业演员这么说，他说照我当演员的经验，他那背很难救到位，说如果不是真的，那也是不知道他怎么能救，咱就不懂这个了。我看不借了。徐老师在香港，哎呀，都不让我聊的，我说为什么呢？他刚看完《色戒》，哦，香港电影院一说，学电影院都笑喷了，说 啊，里边在电影里边出现岭南大学，这个 是张爱玲的原本里边就是讲， 就是岭南大学， 因为岭南大学在抗战的时候迁到香港，就是、哦、曾经到许地山那里，陈寅恪他们到许地山那里。所以岭南大学的这个剧团社啊，那是史实。后来他演出的那个地方是陆佑堂，是现在港大的那个陆佑堂，我也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个会场也很熟悉。就是岭南大学这次丢脸可丢大， 怎么丢脸呢？ 岭南大学我跟你讲，就两次最出风头，一次就是那本书《陈寅恪最后二十年》，讲了岭南的那个校风，讲了一下。这次不得了了，就是你看那个背心，那几个男的，你看看那。哎呀，王力宏 那不是进步青年吗？ 对对啊，整个这个电影最精髓的地方就在这部分，就把那个浪漫的革命的荒诞性给解剖出来。你看了吧，对不对？ 看了，对，我觉得是给你们岭南大学争光啊。 那几个男的你看看像什么话，对不对？上去上不了，几个男窝囊极了。之所以这个 摁捺不住， 哎，之所以女主角最后会被汉奸迷住啊，这个前面这批革命党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对不对？而那天穿着岭南的这个衣服，我在学校里，我们第二天上课，我们一百多个学生，我们开了三节班，他说哦，然后都在起哄，就是说我们岭南的这个 徐老师 校誉受 损。岭南大学现在还有那个学生话剧社吗？ 有，我还做过。 有还有漂亮女学生当那个女主演吗？ 但是不会像里边这样的情节。 这教授赶快摘下 来。这个就不会了。我还做过他们剧团的顾问，他们还演过高精尖的话剧啊，我们做过。 原来我小道消息，我听说李安对于这个大学话剧团的女学生这个演员，有他一定的这个梦中情人呐、啊，还是这个幻想的这个成分。 是吗？我们以前讲过一句话嘛，说作家吃苦啊不会白吃的，作家受难不会白难，只要他写出作品。那之前呢，很多人比方蒋云啊，那个散文家有一次到我们这里开张爱玲的会，说张爱玲一辈子被两个男人害的嘛，首先第一个是胡兰成嘛，拼命骂胡兰成，说特别举了个例子，就是胡兰，你知道张爱玲很久很久以后还写了一封信，胡兰成监狱放出来以后，他写封信问哪一年报纸的一篇社论在哪里找到，张爱玲就写了这么一封信，这个很妙。 哪一年什么？ 就是某一年，很多年前，几十年前，有一篇什么社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那个蒋云那个散文家就在那个会上说了，说你们男人啊，仔细想想，你们都有对不起女人的时候啊。这一个女人几十年后还这么写封信，你还不赶快买飞机票赶到美国去？这是人家还没忘了你，不是为了你知道混蛋胡兰成怎么样？他真把这篇东西查出来寄给他就完了。 寄给张爱玲， 哎，这个从此张爱玲就断念了。你知道这个小说写了30年的，很多人分析说他这中间是有一个断念的一个过程。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学生怎么说啊？说李安替张爱玲报了仇，李安终于把他跟胡兰成的这口冤气啊，就这份 这份苦啊， 就是不是胡兰成有负于张爱玲？ 哎，就是说不是，他写的就是人性啊，就是这一个这么出色的女人坏，怎么爱上一个坏男人的这么一种教训啊，他在电影里给他展示出来了，所以张爱玲这份苦也没白吃啊。 哎，你发现徐老师，徐老师这时候知道后悔了，你知道拍这电影啊，被徐老师拒绝了，本来要到他上海家里拍的。他霸占着这个张爱玲的故居呢，你知道吗？ 不是啊，那故居是在我的一条弄堂， 情节大， 在一条弄堂，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了，他们才告诉我，哦，原来张爱玲也在那里住过，是这样。 现在电影火了，徐老师不高兴了，当时要是拍就好了。 不过他那个拍的地方，那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平安电影院呢，是我小时候去看电影的地方。现在那个电影院变成 Zara 了，很可惜 啊。 他们为了拍这个电影是花了几千万重新搭了一条街， 真不容易， 连梧桐树都是种下。 对，我是这样哈，就是说因为你就把我拿来，我觉得只能当话托了，因为这里边你们俩都看过，我在北京没看见，在香港才公演， 将来会看到 啊。这电影 除了射门镜头以外， 但是我想问，射门镜头没有， 除了射门看不到，球赛都看得到， 那是关键的床戏。我觉得肯定李安的理解在这点上是对的，因为我看到他小说色戒里边那个原话里边是有一句被反复引哈，就关键的说是通过一个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心要通过他的胃，得到一个女人的心要通过他的阴道。所以这句话虽然可能是小说里边是张爱玲引别人的，我看着好像是引胡鸿明的。 对，而且张爱玲、不是张爱玲，王家之也不一定同意， 也不一定同意，张爱玲甚至也不一定同意。我刚才就是匆匆的这个看了一下，这个我没有看全文，我就感觉就是张爱玲三十年后再写，连文笔都是硬的，我感觉就比她的早期那种女性的细腻的阴柔的好多东西都变了，就跟一个东西它壳长了一层壳一样。所以这就包括这话本身，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她同意的，但是恐怕在当年性是一个关键的东西，在她和胡兰成的关系上， 对， 一定是睡晕了这女人，然后她肯定是睡晕了。 女人会睡晕的吗？ 那当然，只有你们男人才睡。 不都是要感情第一的吗？ 那所以那更厉害呀、啊，就是 女人能晕先有感情， 情和性你说都搅在一起，那不晕还干什么呀？就说他到这个时候他爱上这么一个男人，而且这个胡兰成我觉得是一个大面手啊，他就是说他真是就是说无耻 杀手， 杀手，而且就是说是一个大无耻。就是有一个八十后的小女孩，我觉得说一句话挺有意思，说这是一个吃软饭吃出了境界的男人。 我早知道张老 师不是一般的， 非常讨厌胡兰成，你他跟你是女性有 关系吗？绝对是有才， 他觉得是吃软饭的人。 不，他不是光是吃软饭， 我都盼着吃软饭呢，得有软饭吃啊。 对对对，所以我说他是大面手。 我们后来看到朱天文、朱天心这么喜欢胡兰成哈， 对， 而且你看看胡兰成到了晚年的照片。跟张爱玲到了晚年，你记得吧？拿了《今日成》那张报纸的这晚年的照片。 我没看过胡兰成的照片，说实话，我倒很好奇。 气死人了！黄子平跟我说，气死人了！这个胡兰成到老了还飘飘欲仙的，那张爱玲老的真是不堪。张爱玲那个表情， 就是欲仙欲死，他是仙，那个张爱玲是死。 对。 被他搞死了，真的。 但是在艺术上，张爱玲永远 永远长。 张爱玲，胡兰成死不到哪里去。 他没有张爱玲，我们今天对胡兰成不知道的。他那些文章你现在看起来，我赞成才子文章确实一片才气，但是才后边的那个人其实很小。 男人吃软饭还可以理解，问题是结交了一个有名的女人，一直还在靠他的名在那里沾沾自喜， 就这最后吧，这倒过来了。一般都是比如一个怨妇之后，他会哎呀絮絮叨叨，就觉得被一个男人抛弃了，没完没了的说这点事儿。这倒过来了，你看张爱玲对胡兰成说过什么？一言不语， 都说在色戒里， 全部 都说在色戒里， 而且还是非常含蓄的。我不知道，我没看过电影，所以我特别好奇。 全看李安，全靠李安。 但是胡兰成这个人，他真是喋喋不休啊！ 你看这， 他真没少说。 到现在这个吃软饭的男人看来不能当，死后都要被枪枪三人行吧？ 我都不是完全是吃软饭，看他怎么吃，他这个吃的。 他不境界了吗？ 又境界，但是又是一个特别挺下作的。我说实话，这件事咱们可以展开说，慢慢说。我都不是说就因为他是汉奸，那个我同意。你绝对就是说他，因为他是一个汉奸，太粗暴了。 汉奸可以吃软饭，那就不是东西。 汉奸要看哪种，他跟汪精卫这个汉奸，跟周作人这个汉奸都不一样。你汪精卫当年刺杀那个亲王的时候，亲王的时候，他是一个愤青啊，他是有一个壮怀激烈为。他真的是会为理想而献身的， 后来他当汉奸，可能跟当时他跟蒋介石的权力斗争，这整个的里面他出于什么，多少成分是这个，多少成分是啊，后来他真的是相信了跟日本人，就中国打不过日本这么做等等，有很多原因。你看胡兰成什么时候他做过把自己性命放进去了？没有，他跟女人也没有， 监狱里出来以后又跟一个什么一个女的在一起，真不像话。 跟什么？ 啊、而且他完全没有底线的一个人。 黑手党的那个 黑手党的他大面，我说在上海一个白，你们上海有一个词叫白相，这是一个大白相人， 叫 裹香人还是怎么？我说不清楚， 是不好。 大白相人，他没有底线的，他那里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有一个女的是什么？是他同学的爸爸的小妾。你说你，我其实不是一个性保守的人啊，你可以有不同种的性关系爱情，这都可以的，我们都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对吧？但是有一个底线，比如说某些 窦文涛对金三金四还是挺欣赏 啊，你是朋友之妻不可欺，这是一个义，对吧？你在完了这个好家伙，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底，就没有是非的。所以你在看他的文章的时候，他才子文章里面谈中国文明文学谈文化，他都是这个后边都没有道德是非的。他谈中国文明的时候，你去看看他那个、 那我怎么 对谈 我对这种人感兴趣，是不是说明我这道德也很有问题、啊、 说明你男人 不，但是他是一个浑身是戏的一个大面手，要不然我说他不是一个小面手，他也不是小奸小坏。 哦 啊，他是一个浑身有戏，不仅他今天要活着你请到三人行来，那肯定收视率上去了。 哎呦， 他说话肯定是那个巧啊， 嗯， 充满智巧，都把事儿都说出去。蝉是一枝花，你想想，把女人赞美，女人赞美，全听晕了。 我多希望他的魂上我的身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大陆没有这个公演的时候，都阔太太他们我事儿我都知道嘛，看色戒都成了个旅程了。 对，专门去香港， 专门飞香港要去看色戒。我发现女的比男的还想看。 台湾吧，现在有色戒团，就是台湾的看了色戒以后、 嗯、 到香港去旅行，就去看那些房子啊什么的、 嗯、 看那个色戒团。李安呢、啊、我想说句，李安呢、啊、没有参与这个奥运的那个闭幕式、啊、真是太可惜了。你知道这个那个张艺谋他们申请吗？ 对， 李安他也申请的。 哦，是吗？ 啊，李安也申请的，但是呢，我相信，北京的考虑，当然这个张艺谋更靠得住啊，李安。但是我想，当初要是他们再开放一点，把开幕式交给张艺谋，把闭幕式交给李安的话，不得了。李安对中国电影的影，我说一句这样的话哈，李安自己的成就非常高，可是他对大陆电影的影响很坏。 啊？ 你知道什么叫坏？我讲的坏不是讲他坏。我们回过头来看，当他拍《饮食男女喜宴》的时候，这边拍《一个也不能少》啊，《秋菊打官司》啊，《霸王别姬》啊，这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啊，根本不在之下，就双方都竞争很好。 嗯嗯。 直到他的《卧虎藏龙》一出来，奥斯卡一打奖，好了，内地的导演就乱掉。 啊啊啊！ 晕了， 跟风了。 然后就一大串的大片跟他，可你哪跟得上？人家他那个潮流，他对海外是。他去导英文片去了， 嗯， 对不对？然后当你在拍大片的时候，他拍《断背山》了，他又得一大奖， 嗯， 你看现在这一片子又叫好又叫座，将来接下来中国的导演还不都跟着拍色戒？ 我是看了这个色戒啊， 要都模仿就很糟糕了。 我看了，我有几句话感觉啊，就是说李安呢、啊、还是以理服人，他以理他就是再加上以情动人。这回叫以性感人，以性感人。那为什么是以理服人呢？你看，我就跟另一个电影来比哈。你好比说，就像穿你们岭南大学背心那王力宏，几个青年学生怎么就能刺杀汉奸呢？对吧？你看他是想观众，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接受呢？哦，那么王力宏一定是他的哥哥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他一直想当兵去抗日，但是呢不被允许。你看。你就变得可以理解。你好比最近我看另一个电影《天堂口》，其实我觉得这电影是大俗套，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我倒觉得这像让我看到中国的商业片了，是大俗套，但是呢拍的吧我还能看下去，挺有意思。他拍的那个大明星挺激烈， 杀来杀去。 但是你看他这个差别就在比如说《天堂口》里边，小弟搞老大的女人，黑老大的女人，就好比说你搞杜月笙的女人，对吧？那么 你不能说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呢，你说比如说作为观众，他就会觉得，哎呦，他怎么就敢刚入了这帮，他就敢搞大哥的女人？那当然，有些导演可以说我搞就搞了，有这样的事儿，那对，确实有这样的事儿。可是呢，你就是你明白吗？我就觉得李安他其实还是琢磨观众， 基础啊是张爱玲打下的。然后他里边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情节就是说，这个女的要去做人家的情妇来，要为了刺杀人家，可是呢她是处女生，那怎么办呢？这一帮革命党就商量了给她破身、嗯、这个情节是非常非常荒诞的一个情节，可是他里边把它讲通了。嗯，他讲的就是岭南大学这帮人嘛，所以他喜欢王力宏这个人，可是王力宏自己不敢上，为什么？因为他是领导，他要大公无私啊。嗯，他把他上了，人家就会说你有私心啊，所以他派了下面的很猥琐的一个人去上、嗯、这个埋下了一个最关键的口，使得将来这个女的就在床上就被梁朝伟打晕了嘛。 对、 嗯、就这个你想他的第一次是被革命党，所以为什么好在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戏哈、啊、在我看来哈、啊、我也有报纸采访，我说这是一个色衣炮弹，现在大家都只看着色衣，其实他打的是主旋律，他写的是一个红色经典的、啊、你像他里面讲的是革命历史斗争、嗯嗯、抗战刺杀革命党斗争，可是他挑战的非常厉害。那个文涛你看过你应该知道，革命我们的革命故事都是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浪漫的理想主义的，第二阶段是忠诚纪律牺牲的，那些红颜啊青春之歌都是他写什么？他在浪漫的时候，他写出了他的荒诞，而这个浪漫跟荒诞都是符合理想主义的，没有错的。包括刚才 这样，照咱们原来说，几十年前的标准说，那太反动了。 对， 就整个本来是一刘胡兰呢，要刺杀这个汉奸的，结果呢，在临终那一刻，这汉奸送我一大钻戒，我这心里一感动，快跑，快跑！忘走了， 可是 而且出卖革命同志 啊，跟陪着的全枪毙了。 但是他把它合理写在哪里呢？这个编剧编得非常好，他加了老吴这个人物嘛、嗯，他这一段话嘛，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已经成功的打进去了，打进去了以后他受不了，他快爱上这个男的的时候， 爱上这个老易， 哎，爱上这个老易，可是指派他去的这个负责人呐、啊，就是说你不能赶快暗杀，他说你这么重要的进入这个情报，你得守住，你要忠诚。你知道这里加了一段对白，这不是张爱玲的原文，怎么说的？他说当他射了以后，他在床上射了以后，我真盼望你们马上冲进来，一枪把他打爆，把他的脑浆跟他的这个液啊全部打在我的身上。你看这个女人说这样的话，她急了，但是她非常深刻的表现了这种纪律忠诚后面的残酷性。你知道这个残酷性是以前表现的，你说所以哈，革命的浪漫后面有荒诞，革命的忠诚英勇后面有残酷。 对，这个可能，如果他能做到这么细致，因为否则的话你会变成另外一种黑白，是吧？就是说原来是红色经典，你把那个颠覆了， 但是 然后你又变成就是说啊，那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可以。 但是直到最后当他五个人被枪毙的时候， 对， 我就想起小说那句话，我的观感啊，我脑子轰然一声说，这不是叛徒吗？因为之前啊你已经进入他的心了，你觉得爱上梁朝伟是不可避免了，尤其唱那段歌的时候， 对不对？直到最后这点厉害，这是张爱玲的原本，李安坚持得很好，非常残酷，那个男的照杀不误，一旦发现照、嗯、所以当你最后他的同志看着他的时候，这不是叛徒吗？你是轰然一声，这个他对革命的正义性一点都没有动摇。 可是我听说就是说，这是我没看，我看到评论说是还有镜头又一转，就是一转出来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易先生也泪流满面，是有这么 这个是没办法，因为小说里啊，他有他可以旁白，他说了，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我一辈子就碰到这个人是最爱我的。 这谁说的？ 男的说的。就虽然把他杀了，可是心里就是说他的魂会一辈子缠着我。那么这些对白没办法出来，所以最后只好泪流满面来表示，没有小说那么强，就说 汉奸叛徒。咱们过去骂就说不是人，但是你看这个呢，你就感觉呢， 而且还 是个人， 还很有可能。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跟真实的原型又其实又是文艺化了，我觉得又剥离了。其实你看，就不管他那个叫什么郑平如那个真情里面那个故事没有这个的。另外一个原型，我们就刚才就是说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关系，张爱玲在这里边投射的，其实也不见得是他的原来的东西，因为最后我们刚才说的是胡兰成。 不是一个泪流满面的，不是一个一生一世就怎么样的，马上一转眼就六七个又下去了。 我认清了，吃软饭的男人绝不能当。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老师，色戒影评， 它里面不是有这么多解构革命的情节吗？可是跟共产党一点没关系，里边是国民党暗杀汉奸， 什么中统军统的， 你看见没有？这个差了多少？ 这个迂回，对， 那个你就算我们看完这个电影，那陶杰说他久久不能入睡，我也是想很久，就算他没有背叛，暗杀成功，他也没有牺牲，今后几十年他这个床戏对他自己内心组织上各次运动的交代，他能过关吗？看看丁玲的《我在峡村》的时候，这么好的本子居然没人改编电影，我觉得国内的那些做电影的不知道看什么。我在峡村的时候是讲什么？讲一个女的被日本人拉去了以后，被日本人欺负嘛，就共产党就派她做间谍，做间谍得了病了回来了，回来以后怎么自己村里的人全看不起她 啊？ 但是呢，她回忆呢，日本兵那里并不都是野兽哦，日本军官还有家庭人情味了。你想想，这不是等于是把他这个故事延续，丁玲跟张爱玲对于女性身体在这个男性中心主义的这个革命历程当中的功能啊， 这本身张爱玲就这么多年，这后来才发现是大陆是到80年代吧才读，就是因为他在当时在抗战时期是一个绝对的艺术， 对， 在一个文献期，一个女人， 小逆流。 你这个还是教授看电影，我看香港电影院里有那个专门的咱们内地旅游团去的，因为他这个床戏安排的比较靠后，所以看了半天，大概看了有40多分钟吧，我听几个人起身要离座，咣当咣当响。没有啊，哪有床戏啊？ 我见过几个内地去看的，年纪大的五六十岁的就说。前面还看得下去，后面就越看越不像话。就是到了父母的那样。可是你知道小孩啊，你更想不到的反应，那个他们就是不理解这个女主人公怎么会转变嘛。 对， 那我说那年轻人可以理解的，他们说那我们更不理解。我说你们怎么也不理解的，早转了还搞什么革命吗？又有钱还要等后面吗？他说早就跟王力宏脱离关系了， 早就跟你汉奸走了。 年轻的一代更是不像话了。 没错，人现在是没